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零下六度，受低压复合区的影响，今天下午之前本市扩散条件不利，污染物积累，外出请注意防护。等到今天下午，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北京，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有所改善，但维持时间较短。入夜以后，扩散条件还会出现下降，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中，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中度霾转晴，偏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六度，最小相对湿度 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亲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这么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出发吧》周日旅行版，我是主持人苗山。随着春运火车票鸣锣开抢，春运购票大幕的拉开，中国铁路总公司表示，今年春运网络购票需要验证码的比例将被压缩在15%以下。据大数据的分析，今年春运抢票初期，12306的图形验证码并没有比去年增加难度。据说这个图形验证码已经不是铁路防止黄牛倒票的主要技术手段，铁路呢正在通过更加严格的实名认证等其他方式来防黄牛，提高了用户的购票体验。铁路网络购票图形验证码每每在春运购票来临时都会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中国铁路总公司解释，图形验证码的设置可以有效地防止黄牛和刷票软件的恶意刷票。铁总呢对验证码进行了调整，删除了清晰度不高难辨认的图片，并且承诺不断地筛选更新，选择清晰度高的图片，让旅客更顺畅地购票。今年春运铁路又优化了售票流程，曾经给旅客带来不便的网购车票验证码再次进行重要调整。话说这个图形验证码已经不能有效的防黄牛了吗？据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网购火车票的比例越来越高，铁路从严格实名制购票的程序上来防止黄牛倒票，比如说身份证必须通过核验才能购票，为别人购票需要先添加常用联系人，并对联系人数量进行了限制。图形验证码已经不是防黄牛的主要手段了。预测显示，不同于2017年的抢票难，今年铁路客运能力大幅的提升，春运形势整体呢较为乐观，春运将有望从一票难求进入舒适的回家时代。今年春运旅客人数预计会突破30亿人次。根据大数据的分析，今年购票难度有所缓解有两大因素。一个原因是我国列车数量增加至3819对，高铁、城际等快速列车占比达到60%，铁路运力提升。另一个原因就是今年的春运较晚，学生放假早，不会与探亲流叠加。同时观念的更新，出行方式的多样化也将缓解春运高峰的压力。另外今年春运腊月25和腊月28为抢票的双高峰日，广东、北京、上海、浙江等城市出发的车票最为难抢，呈现了北松南紧的趋势。 那聊完了大交通，咱们现在说说家门口的交通。北京地铁国贸站2019年底将会告别换乘难的问题。近日，北京市发改委批复通过国贸站增设换乘通道项目建议书，项目计划近期开工建设，预计2019年底建成投用。曾经早高峰的国贸地铁站乘坐体验被地铁族命名为决战国贸之巅，究其原因主要是人太多，换乘通道太少。目前乘客呢仅能从一条 8.5 米宽的换乘通道进行双向换乘。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次国贸站增设换乘通道工程计划新建换乘通道、换乘大厅，同步改造既有换乘通道以及相关的设备系统。增建换乘大厅和换乘通道之后，将显著提高国贸站的换乘能力，满足客流要求，消除运营安全隐患问题。每到周末假日，去逛公园是不错的选择。陶然亭公园东湖冰场与西湖冰场近日正式开放，开放面积近2.5万平方米，现场开设了冰车、冰上碰碰车、冰上自行车、冰滑梯、滑冰等活动区域。此外，颐和园冰场已经全部开放，北海公园冰场、紫竹院公园南小湖冰场也已经营业。市属公园金东预计开放11处冰雪运动场地，目前已经开放了9处，待全部开放之后，冰雪活动面积将接近100万平方米，达到历年之最。随着最近几日气温的持续走低，陶然亭公园的东湖与西湖已经全部变成天然的冰场，冰面厚度均超过了15厘米，前两天开始正式开放，游客呢可以体验速滑、花样滑冰等贴近冬奥的冬季娱乐健身项目，同时一览湖面周围的美景，岂不妙哉。据介绍，公园呢共有2块冰场，其中东湖冰场开放面积约10000平方米，西湖冰场开放面积大约1.5万平方米，包括冰车活动区、冰上碰碰车活动区、滑冰活动区、冰上自行车活动区、冰滑梯活动区等5个区域。为了确保游客的安全，公园60名冰场工作人员将会身着统一服装，并于开放前进行上岗培训，定期巡查围挡以及娱乐项目。同时呢，冰场内安装了24个监控探头，确保安全管理无死角。冰场也会利用广播、电子显示屏对游客进行安全服务提示，保证广大游客的人身安全。说过了滑冰场，我们再来说说摩天轮。京城唯一可坐的摩天轮石景山游乐园摩天轮即日起开始进行常规的体检，整个检测预计将持续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摩天轮将暂时停运。据了解，石景山游乐园摩天轮于去年春节期间新装亮相，新摩天轮净高88米，总高约100米，比老的摩天轮的个头是大了不少。同时，新摩天轮还升级了软硬件设施，座舱由原来的36个增加到42个，一圈的时长也由过去的12分钟增加到了18分钟。吊舱还采用了纯球形全景舱，里面是舒适的座椅，还有免费 WiFi 和闭路电视，游客可以在座舱里尽情自拍。对于本周发生的最新的旅游动态，我们特别连线新京报首席记者郭超，给我们带来第一手的消息。你好，郭超。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近期呢，气温走低，但是冬季旅游啊，正在渐渐的升温。我们近期采访可以发现，北京周边的滑雪场呢，迎来了游客的高峰。为此呢，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呢，在每周的交通提醒中，专门加入了这个雪场出行提示。也就是说，周末大家都是自驾出行的比例比较高，所以一到周末呢，这一阶段时间呢，高速路的交通流量会非常大。 嗯， 此外呢，我们没有时间去特别远的地儿滑雪的市民，也迎来了一批呢室内滑雪嘉年华开幕这么一个高峰。 嗯， 近期我们采访也了解到，比如室内的一些鸟巢冰雪季啊、还有什么老牌一些公园，他们也在组织一些冰雪季的活动。 嗯， 在我们采访中也发现了。这个冰雪季的活动在室内是比较适合全家带小孩去玩的，而郊区的滑雪场呢就比较适合这种玩家，比如专业的这种滑雪啊、单板啊，就是说这种滑雪的这一些爱好者去玩的，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在远郊的冰雪的这些活动，其实都能反映出现在我们北京包括我们国家在冰雪运动上的一个发展， 老百姓比较认知、比较认可这样的一个活动了。就在我去鸟巢采访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鸟巢其实是非常适合冰雪运动的这么一个场地。它现在一进了场地呢，整个都是白皑皑的，全部都是滑，全部都是人工造的雪。 嗯。 里边还包括了滑雪、滑冰、冰球、冬季运动，包括雪地足球，很多项目，这个是特别适合小朋友去体验的。 嗯， 他们主要是还是对小朋友有一个15岁以下免票入场的这么一个优惠活动嘛，也比较适合大家进去。另外呢，我发现包括老牌的公园，就比如说唐人街公园、龙潭湖公园，还有通州的运河公园，他们都在举行比较传统的这种冰雪季的活动。他们的门票大概也就是30到50一位，这个价格是跟往年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的。 嗯， 但是我发现在园区里玩的一些单项收费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提示游客朋友们在玩的时候可以量力而行啊。有些活动我们没有必要参加，就不要在里面单独参加这个活动了。 嗯，而且要同时注意安全。 哎，对对对，没错。现在我们有一些冰雪鲜花已经比较成熟的，它是可以给我们游客提供现场的这种保险购买。我们买了保险以后，就有这样的一个保障了。尤其是在雪场的时候，你是办雪具什么的，它是其实是强制要求你买保险的。如果不买保险是进不去的，是票中是含有保险的。这个保险大家不要为了省这几块钱免了哈，因为我有一个这样的同事，曾经发生过这种一个意外，但是保险起了作用，给他赔付了很多医疗方面的负担嘛，帮他减轻了负担，我觉得这个是不要大家不要省掉的。此外我们观察到再过40多天呢，就要到了中国的传统的春节了。这个节日对我们旅游记者来说其实是相反的，我们是很忙的。 对， 为什么是很忙呢？因为到了春节呢，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出行高峰。近期呢，就有旅游网站发布了一个大数据分析啊，预计已经在现在统计，已经有超过50000的这个游客预定了春节出游的这个度假产品，大家出游的这个方向也是分布到很多啊，涉及到100多个出发城市，能到达全球60多个国家、200多个旅游目的地，这样的一个出行比例是在世界上是应该是排到比较前列的。另外呢， 常见 对，在这种分析中也发现了家庭游的比例是逐年增高的，今年尤为更高。可能大家都觉得到了冬季了，到了春节了，可以带着家人好好的去享受一下这种，然后北方人去享受南方的阳光，南方人呢来体验一下东北用冰雪世界这种热情。但是在春节旅游的时候，每年呢国家旅游局也都会发布一个春节旅游的出行提示，其实大部分的内容还是要提示大家一定要不要报一些那种超价格，你知道什么叫就是 超低价的那种团，对吧？ 就是大家不要报那种超低价的团。另外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尤其是在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如果出现了这种大风大雪这种极端天气大家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躲避好了以后，然后再另行选择出发。旅游呢已经渐渐成为春节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年俗，希望朋友们能够在春节拥有一个美好的假日出行体验。谢谢。 好，非常感谢郭超帮我们盘点这一周来身边的旅游资讯。 拿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沙漠，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 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程有阳光，丰收的庄稼闪金波，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唱得好青红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周日旅行版，我是主持人苗山。我们刚才呢了解了一些北京市区内的旅游项目，现在呢我们到外地看看。第19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上周末晚上举行开园盛典，以冰雪百花园奇幻大世界为主题的冬季旅游序幕正式开启。作为哈尔滨国际冰雪节的重头戏，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始创于1999年。本届冰雪大世界将中国共建百花园主张与冰雪艺术相融，以冰雪还原一带一路沿线的经典景观与人文风采，建设各国游客共享的冰雪百花园。园区内可以乘坐冰雪专列畅游莫斯科红场、哈萨克小镇，到曼谷搭大象冰滑梯，顺至抵达南北极，在全球穿越之旅中感受冰雪的魅力，突出各国共享理念。本届冰雪大世界进一步提升国际化程度，邀请世界顶尖舞蹈演艺团队，以外国舞蹈、冰上芭蕾、花式技巧为主要表现形式，展现黑龙江的边境风情和哈尔滨的冰雪文化。那在这一时段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关于冰雪运动以及冰雪娱乐项目的消息，但同时我们也需要给您一些提醒，滑雪这件事儿啊，您一定要量力而行。滑雪是冬季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随着咱北京大大小小的滑雪场开门迎客，因为滑雪出现安全事故，要求赔偿的纠纷也比较集中。北京市公安局12315投诉举报中心日前就提醒市民，滑雪呢不要忽视安全，应该根据自身技术水平选择滑雪项目。北京市公安局表示， 滑雪呢作为一种速度运动，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滑雪首先就要选择正规、安全设施齐全的滑雪场。滑雪之前呢，必须仔细地阅读场内安全标志和警示牌，查看雪场示意图，了解雪场概况，注意安全防护，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技能水平选择滑雪项目。高血压、心脏病、老年人等等人群是不宜参加高强度的运动方式的。那我们现在呢，再说说出国的事儿。签证政策利好，南美游受高端游客青睐。随着越来越多南美洲国家纷纷出台对咱们中国旅游者的电子签、免签等利好的政策，如今呢，中国高端旅客只需要凭借美签或者申根签证，就能轻松抵达南美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了。我们最近就从一些旅行社了解到，目前南美洲的销售也随之逐渐走热，成为不少高消费游客的出游选择。巴西、秘鲁、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等等等等，均是令人比较憧憬的国度。南美拥有极多世界级旅游资源，世界新七大奇迹中，里约基督像、秘鲁马丘比丘、奇琴伊查金字塔等等占了半壁江山。其实呢，从2016年以来，每年中国游客前往南美旅行的人数都在持续增加。目前主力消费人群以50后、60后的人群为主，主要特点呢是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有长假期、有一定出国旅行经验的游客。怎么样？听我们这一介绍，您是不是心又有点痒痒了？不过刚才也提到了啊。这个出国旅游，首先呢就是得有消费能力，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得有长假期呀。您说什么？没假哪儿都去不了？没关系啊，咱们节目就是服务听众，坐地日行8万里，所以下一时段苗山将会带着您一起到法国去玩一玩。您说法国去过？您放心，咱这路线啊绝对是不走寻常路。到底怎么个不寻常法呢？您听了就知道。那广告时段稍事休息，我们出发吧。第二时段，苗山带您游法国，我们稍后见喽。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er pal in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winter chills, and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Try to say to me, I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I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 reflect in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vain,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I tried to set them free.

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清凉点到网，清凉点到网，一点就到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听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榜耳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6度，受低压符合区的影响，今天下午之前本市扩散条件不利，污染物积累，外出请注意防护。等到今天下午，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北京，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有所改善，但维持时间较短，入夜以后扩散条件还会出现下降，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中，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中度霾转晴，偏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周日旅行版第20段，我是主持人苗山。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大来宾是永远在路上享受旅行到极致的行者黄建华，有请黄建华。 各位好，我是黄建华。 来，鼓个掌。 好， 平时生活中见到黄建华的时候，最喜欢听他讲故事，尤其是讲旅行当中的故事，因为总是绘声绘色的，而且信息量特别大，所以跟你出去玩肯定玩得好。今天咱去哪儿？ 非常好的一个国家，法国。 法国 啊， 法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国家，因为一般大家去欧洲旅行比较首选或者是第一站第二站目的地一定就是法国了， 去买买买。但是其实我们除了买买买之外呢，其他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就是你要是挑选法国这个目的地你就小心了，大家可能都去过，一定要带我们去不同寻常的路线大家才会喜欢的。 对，比如你到巴黎不是只能待1天2天，你可以到周边去逛一逛，到南法不仅仅只去尼斯，你可以去山里去逛一逛。 哦，所以就说我们今天的路线可能只是从巴黎启程， 对， 但是会途经不同的地方，而且肯定是听众朋友没去过或者没玩透的地方，对吧？ 对，就是你正常比如跟团也好或者自由行也好，可能有一些地方你并没有去过，或者另或者你去过但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看。 哦，所以今天我们是换种眼光换种玩法游法国，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哎呦，这是哪儿啊？这是搜一下，咱们就 我们基本上，比如去法国呢，在国内有很多的航班可以飞到，你可以选法航的直飞，比如北京、武汉、上海、广州。到了之后呢，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就会去一些比较简单的旅游景点，比如说卢浮宫、凯旋门、凡尔赛宫等等这些博物馆啊， 或者是 景点，常规景点。对、但是其实我们除了看到这些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方式去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巴黎这座城市。 比如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从坐塞纳河游船，白天的、晚上的，就是从河里看这个巴黎城。然后呢，塞纳河两岸的这种风光，有近800年的法国历史是完全可以展现在你的面前的。你可以看到协和广场，可以看到巴黎市影院，可以看到拉丁区，可以看到右岸的这种文化区，然后也可以看到埃菲尔铁塔。同时你也可以看到最早的时候美国的自由女神像的原型就是在塞纳河的河中间。然后这是从河上去看巴黎城，那白天看和晚上看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可能正常去跟团在巴黎就待个2天3天左右，那如果你自己去的话可能时间会长一点，白天看是一种风景，晚上看是另外一种风光。晚上看的时候你可以预定一个塞纳河游船上的晚宴，在那儿喝着香槟酒，吃着法国的牛排，然后看着华灯初上的巴黎城，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从白天的河上和晚上的河上去看这个巴黎城。你想一想，你在坐在那儿边吃边看，喝着香槟跟心爱的人一起看埃菲尔铁塔闪灯的那一刻是非常浪漫的。 对，其实你刚刚提到的这些很多景点，我相信听众朋友就算没去过也肯定是耳熟能详， 对， 也都听说过。 对， 但是对这个左岸和右岸很多人还是分不清楚。像你去过多次，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巴黎这个城市，尤其是老城区这一片，它的简单规划？ 巴黎呢，我们分小巴黎和大巴黎。比如法国有6700万人，但是有1700万人，将近2000万人集中在巴黎。小巴黎城就大小呢，就跟我们所北京的二环城一般大小，里边有220万人。那加上左右两个森林和七个郊区的话，一共是1700万人左右。老城里面，就是我们所说的小巴黎里面，又分为左岸和右岸。它不分南城、北城、东城、西城，它分左岸和右岸。因为法国人很浪漫，左岸的地方完全是文化区，比如巴黎的有巴黎一大、索邦大学，就是索邦大学各种学院都是在巴黎一大，法兰西学院都是在这个左岸的。那右岸呢，是完全是一些商业区，比如说我们所熟知的香榭丽舍大街啊、老佛爷啊、巴黎春天啊等等，这些奢侈品品牌蒙天大道等等都是在右岸。所以法国有一句话叫做左岸用脑，右岸用钱。它因为小巴黎它是一个螺旋状分布的，比如一区就是卢浮宫所在的地方，协和广场是一区，然后二区它是转圈分区的，而不是平行或者是交叉分区的，像一个蜗牛的形状。那这样的话呢，有些不同的区，比如说不同区第一房价不一样啊，政策不一样啊，然后居住的人也不一样，你通过问你在几区就完全知道你的经济水平是什么样子了， 住几环，你是住二环还是住四环？ 对， 对对对，差不多。但是你想那边呢，就是比如北京的四环，东四环跟西四环的南四环房价可能也不一样，但是巴黎你一说住几区就能知道大概多少钱了。对，而且一问你住几区就知道大概是住的什么人了。我们提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住在哪个区？ 哦，这么快这问题已经来了。 对，很多中国人，我们知道在法国很多定居的法国的华侨或者华裔，他们大多数喜欢住在哪个区？ 哦，他们也是比较集中的， 就是 像中国城 一样，比如说很多地方都有 Chinatown 啊，在美国。那法国的 Chinatown 到底在哪个区？ 好，问题来了啊，在这儿呢，给您重复一下参与方式，请您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然后把刚刚听到的问题，您认为对的答案编写下来，同时加上您的姓名以及电话发送过来，或者是留言。凡是答对的朋友，都会有机会获得黄建华在旅游目的地所带回来的独家伴手礼品。那我们这道问题是在法国的小巴黎市区里， 对，小巴黎有1到20个区，然后中国的这种华侨或者也 Chinatown 吧，就是中国人住的区，中国城是在哪个区？ 您知道答案吗？快快发送过来吧。这个是不是可以揭晓了？咱们热身一下吧。第一个问题， 好啊，就是基本上来讲，小巴黎里面我们说中国人最中国城嘛， 我猜一下， 你猜一下， 10区开外肯定得。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只去过巴黎一次啊，我租的那个酒店是14区，看上去还是很繁华的。 14区是在巴黎的南城，是沿着护城河，就是 所谓的那个环城的旁边，南边的环城还 是这还是不错的，是吧？ 还不错，还 所以我觉得市区开外看上去也不错，所以应该市区以里肯定更贵，而且其实交通并不方便，因为都是老城区。 其实是住在十三区 哦，真的， 十三区， 看看蒙都能蒙到点上。 为什么呢？是因为法国当年划分那个区域的时候啊，法国当地的巴黎人不太喜欢十三这个数字 哦， 所以他们都不会选择居住十三区。 宗教原因， 宗教原因，对。然后很多。对于我们无所谓啊，十三我们不喜欢是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十三无所谓啊，所以我们大多数买房啊，包括那个经商啊，去那个地方你可以找到很多特别地道的中餐馆。 相当于给大家一个贴士，下次去巴黎游玩的时候，如果您说西餐吃不惯，想找点中餐馆， 十三区 一定有很 多 选择， 非常地道的中餐馆。但是你如果在商业区，比如你在八区或者九区，在老佛爷啊、巴黎春天啊、七区、八区、九区、十区那个地方也有很多，就是它。现在在巴黎吃中餐真的是到处都是，而且有些做的非常好吃。 正好提到这个话题，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常去的这几大景点分别在哪个区啊？ 我们基本比如卢浮宫是在一区，然后凯旋门是在七区吧，好像是，应该是，就都很近。然后比如说凡尔赛宫是不在小巴黎里面，相当于比如你去个八达岭或者十三陵。提到凡尔赛宫，我们知道了凡尔赛宫诞生了现代的社交礼仪和现代的时尚的元素，基本上都是源自于凡尔赛宫周边的那个区域，整个现代的这种东西奢侈品啊，完全是源自于那里。 哦， 那比如我们提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法国，我们吃刚才说很多吃的，除了中餐之外有法餐，那么法餐的这种用餐的礼仪是源自于哪个国家？不是源自于法国，我先提示，是源自于法国之外的其他国家。 等会我绕过去了，不是西餐礼，是法国用餐礼。 对，就是法国。对， 哦， 比如法餐，它源自于什么地方呢？ 哇，这个每个问题离得好近。第二个问题已经问出来了，就是刚才黄建华问，在法国的法餐都是很有名的，世界上。 对， 而且在西餐当中，法餐是最讲究的。 对， 那法餐的用餐礼仪来源于哪个国家？ 对， 您知道吗？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其实这道问题还是有点难度的， 对， 因为如果你问我西餐礼仪，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这可能源于法国， 对， 但是你现在问我法国这个礼仪还是由一个国家来的， 对，比如法国原来是不用刀叉的，它是用其他的，然后包括很多吃的，就是法餐的做法，包括宫廷礼仪，完全不是源自于法国。 哦， 对， 所以相当于这个用餐礼仪是在法国被发扬光大了。 对，法餐完全是整个被发扬光大的，但是原来的这些用餐的宫廷礼仪啊，包括很多的做法是源自于， 我猜啊，我估计我能猜对，我猜是西班牙。 不是 啊，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真的不是。 我的天哪，因为其实我看了好多小说，以前说在这个古时候哈，全欧洲都看法国，法国是他们最时尚的中心， 对， 比如说法国宫廷现在流行跳什么舞， 对， 慢慢整个欧洲就扩散开来， 对对， 法国流行吃什么甜点，然后整个欧洲可能也风靡起来了，甚至很多欧洲的宫廷都会去法国的宫廷去学习，参加舞会， 没错， 但是法国还用在学呀，西班牙的宫廷应该在礼仪方面也是很称道的。 对，其实西班牙原来比如说它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国家，然后它很多的宫廷礼仪是源自于奥地利，奥地利会多一点，然后比如西班牙当年西班牙法国啊等等很多国家都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区域，对，所以我们可以揭晓答案了吗？ 好，可以了。 比如法国的这种宫廷礼仪和西餐的很多东西都是源自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而且是特别的这个地方。 对对对对，文艺复兴之后，就是很多意大利的东西，帅哥又多，美女又多，地中海的一个中间站，应该说是。所以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是控制整个佛罗伦萨及周边地区的。然后美第奇家族其中有一个公主叫做凯瑟琳德美第奇，后来嫁给了法国的国王，把意大利的这种西餐的做法包括礼仪就带到了法国，从而法餐的这个标准就制定下来了。 哦，原来源于意大利。 对，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因为意大利当时有 有这个米兰公国，有佛罗伦萨公国，有威尼斯共和国，还有热那亚共和国，就有很多很多小的国家。意大利刚刚形成统一就200多年。 哦，真没有想到是意大利。 对， 在我印象里意大利是一个比较懒散比较不讲究的国家。 对，意大利号称欧洲的中国。 中国。 对， 对，有一句话说是欧洲有个中国叫意大利。 差不多，其实很像，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欧洲最好吃的就是用料最多的做菜的地方就是意大利。 对，讲究厨艺的哈。 对对对，因为它的没有办法，因为欧洲的这个食材还有这个香料，意大利是最多的。因为当年从中国和印度啊东南亚地区运回的这些香料，丝绸之路过去之后，完全是经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到了威尼斯，然后从威尼斯往西面到日内亚，然后绕过法国南边的罗纳河，绕过阿尔卑斯山之后传到法国这个欧洲的其他国家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北面，意大利的北面，比如米兰是产米的，所以有米兰焗饭，维罗纳有面包，产黄金面包，威尼斯有这个墨鱼面，博洛尼亚有千层面，然后佛罗伦萨有牛排，因为都是根据当地不同的这种食材来做的。比如你去佛罗伦萨了，你会吃一个叫剔骨牛排，因为周边都是一个小盆地，所以它牛羊非常多。然后还会吃到牛肚包，就我们 对， 对， 对， 对， 对，牛肚包是辣的。我们经常说西方人不吃辣，但是在那也可以吃到。罗马可以吃意大利面，南非可以吃海鲜啊等等。哎，我们怎么聊到意大利了？ 这个是就地取材是吧？ 好吧，我们还聊回法国。 对， 那么我们从巴黎刚才说完之后，就是说他 你觉得待几天比较好？ 巴黎，我觉得你如果自由行的话，你最起码待4天。 如果不提买东西的事儿，咱们就游览。 就是你要4天。 就够了 以上，因为巴黎周边还有很多玩的，基本上很多人第一次去的话，可能就觉得巴黎逛个2-3天，但如果你时间富裕的话，周边的很多地方是可以好好的玩一玩的。而且我在巴黎待了9天，我9月份去的时候， 自己去， 我自己去玩了，对，休假。然后我去那边除了看一些原来没有看过的一些博物馆之外呢，我还去了巴黎周边的一些城市，然后看了一些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些展览啊，包括渔村啊等等等等的。对， 先提到巴黎卢浮宫的博物馆是最有名的了，世界上最大的几大博物馆之一。提到卢浮宫，我记得每次都得排大长队。在这儿有没有特别的贴士提醒大家提前订票啊，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其实你去卢浮宫有好几个通道是可以去的，有些通道并不排队。其实排队相对比较多的是，比如说你从金字塔那个上面， 正门 金字塔上面就是地面那个地方，夏天的时候人会多，比较排队。然后还有就是你下去之后再到金字塔那个地方也会排队。其实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卢浮宫停车场有一个停车场，那个地方进去相对人会比较少。就是排队基本上都会排。但是我们今天会告诉大家，除了你去看这个卢浮宫的胜利女神像、断臂维纳斯还有蒙娜丽莎镇馆三宝之外，卢浮宫有很多很多的馆是没有什么人的。那个地方会有地图告诉你沿着这个路线能看到什么什么有名的这些雕塑也好，绘画也好，就这些。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很多，比如鲁本斯啊，还有很多其他非常有名的这些人的画，然后是没有什么人的。就是卢浮宫我觉得你可以待半天以上。 真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待了一整天。 对， 而且 看不完。 而且卢浮宫是我印象里很少数的可以带吃的进去的。我带了水和吃的。 对，它不是特别馆，而且经常你会看到它是一个特别开放的博物馆。巴黎当地的学生直接带着画板进去画画了。 对对 对， 对，我记得上次直接有一个当地法国的朋友，我去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兜吃的，火腿、面包还有水。我说干嘛？他说这么大博物馆你花了钱进去怎么能待一个小时就出来呢？晚上见吧。 其实很多人应该知道卢浮宫的票是天票。就是你中午拿这个票出来之后你可以出来吃饭然后再进去。它不是次票，比如我们去故宫博物院，它就是一次票。对的，卢浮宫是一天的票，你当天可以接着用的。就是你中午可以在卢浮宫地下的那个地方有这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餐厅，然后那地方可以吃饭。除此之外呢，我要跟大家提示，就是卢浮宫如果你没有买票的情况下进去之后，然后它有很多售票机，比如你有10欧元、20欧元的纸币你是可以买票的。有些 城市卡是不是也可以？ 叫城市卡叫 Museum Pass， 应该是。它也可以在卢浮宫那地方也有，但是这个卡呢，说实话，如果说你看的比较快的话，你还是2-3天还比较值。但如果你看东西比较慢，你看的博物馆也比较少，就不建议你买这种通票，叫博物馆通票。然后如果你待一周左右， 你可以慢慢看，那 OK， 但是对游客来讲可能你看不了那么多的博物馆，就不大划算， 去几家买几家的， 对对对对、嗯、如果你待时间比较长，这个是特别划算的、 嗯、 叫 Museum Pass、 嗯、 是可以大概60多块钱好像是，然后卢浮宫旁边呢就有这个地铁站，买地铁票的话现在是1.9块一张票，原来是1.7块，如果买10张以上1.2块，现在都涨价了，1.9块还是2块左右我记得，然后但是如果你待的时间比较长，一周的话，我建议你买周票，买周卡、 嗯、 周卡需要贴一张照片，他会给你一张周卡，你随便刷就可以了， 嗯， 对，一张周卡应该是20几块钱，就是你可以随便坐、 嗯、 原来是巴黎是就是分圈坐的，比如说3圈以内是一个价钱，4圈是一个价钱，现在就跟咱们几年前北京的地铁一样，就是你2块钱随便坐 啊，不，现在不分区了、 啊、先不分区了，对，但是它有些郊县地铁是你是坐不了的、 哦、 只有一些 太远的， 但是你拿这个完全可以去什么奥莱啊，相对近一些地方 奥莱都能去啊， 对，原来要10几块， 对对对， 现在都随便坐。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卢浮宫是一定必去的景点之一了、 嗯、对， 除此之外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地方市区里？ 我推荐一个地方在卢浮宫旁边，在卢浮宫旁边，在那个杜伊勒利花园里面，这个有一个不大的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叫菊园美术馆 啊、哦，我还真的没去过， 特别推荐， 叫什么菊园美术馆 ，对，它是如果你喜欢，就巴黎的博物馆会分每个博物馆的特色是不一样的，卢浮宫基本上都是1860年之前的一些法国自己的东西和从别的国家抢来的一些东西，都是 你说太直白了， 收藏从其他国家收藏过来的。主要是以雕塑绘画为主，一个综合性的博物馆，非常大，藏品也非常多。那么1860年以后的布这些东西都是在卢浮宫对面的叫奥赛美术馆， 对， 在那里面，就是在奥赛美术馆，奥赛美术馆旁边其实离卢浮宫很近，有叫菊园美术馆，这个呢可能知道人比较少，但是一定推荐你去的，如果你方便的话，在卢浮宫旁边就走路就能到，非常非常近，就在那个外面的大花园里面。 你觉得它好在哪？ 如果你喜欢看印象派的一些画的话，里面有巨幅的莫奈的睡莲，非常大，10几米长的这个睡莲，然后还有很多比如毕加索的画啊，包括莫奈的画啊，还有马蒂斯的画啊等等，非常有名的印象派的展览馆，原来是卢浮宫的一个温室，放花的地方，就养花的，就是花的温室，后来改成了这个几十年前改成了一个美术馆， 哦， 对，然后他收藏了很多很多近现代的一些比较有名的画，都是在那里的。 哦， 它没有奥赛那么大，但是也非常好。 嗯、 那么卢浮宫对面呢，刚才说推荐另外一博物馆，就是奥赛美术馆，它有很多很多法国近150年以来的著名的油画都是在那里能看到的，比如说这个马奈、莫奈，然后还有毕加索等等的非常有名的这些人的真迹都是在这里的。 嗯、 那么这个叫奥赛美术馆，那我们今天提一个问题，就奥赛美术馆原来不是美术馆，它像一个特别的建筑，我们猜猜这个奥赛美术馆原来是做什么的 啊、哦？这个其实我知道，但是、不能告诉大家。好，我们今天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就来了，卢浮宫的对面有一家特别著名的美术馆叫 奥 赛 美 术 馆， 奥赛美术馆如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美术馆，但是它当年设计建筑物， 对，它那个美术馆上面大窗户上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时钟， 嗯，这是一个提示啊、 嗯、 这个建筑物在做美术馆之前是做什么用的呢？您知道吗？其实那个提到奥赛美术馆，我印象其实还挺深刻的、 嗯、 我在那儿也待了将近1天的时间了。 哇， 我其实不是一个特别懂美术作品的人，但是尽管是这样，比如说你看的多了，你会也大概分辨出各个画派的一些细微的区别。 对，其实我近现代艺术为什么我们看不懂，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作家这个画家或者说作者本人以及那个时代的背景，比如说很多印象派的东西为什么会在法国盛行，然后又传到全世界，又现在这么受的热捧，就是因为我们不太了解作者本人以及当时那个时代，就是因为照相技术的普及啊，然后包括很多的新元素融合进去了，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些近代艺术或者现代艺术的时候，一定多去了解它的背景，这样你就看得懂了。其实我原来看不懂现代艺术，但是慢慢的就还看得懂一些。 对，就看得多了、嗯、你会有自己的感悟。其实这个艺术作品就是这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奥赛美术馆它原来呢， 好，我们公布 公布 公布 答案，奥赛美术馆原来呢是一个火车站， 哦， 火车站改造的。 对对对 对，所以 它现在里面放了很多比如梵高的很多字，很多很多自画像都是在这个奥赛美术馆里的，比如还有克劳德莫奈的这个草垛呀，他的睡莲啊，还有打阳伞的女人呀，还有日出等等，还有爱德华马奈啊，这些都是在这里，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的， 对， 而且相对来讲这个人会比卢浮宫少很多。 对，卢浮宫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大博物馆，它既有文物也有艺术作品，还有各种雕塑，它是一个集合体。但是如果你特别喜欢美术作品的话，那奥赛美术馆，那我个人就觉得是非常好的选择。 对，如果你要看近代的这种印象派的这种画作的话，一定要去奥赛美术馆和菊儿美术馆。 提到这个巴黎，几百年前的时候是一个绘画艺术家聚集地。 对对对， 因为所有人怀揣绘画的梦想，都希望到这儿来认识更多的艺术家和他们交流。 对，没错，因为欧洲当时的艺术和文化中心是在巴黎，整个欧洲的一百多年前的文化和艺术中心是在巴黎，那音乐中心是在维也纳。 哦，是这样的。 它音乐中心是完全是在维也纳那边的，然后全世界有70%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曾经在巴黎和生活和居住过。所以巴黎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大师，包括全世界过来的这些人都会在那儿，那时候称为巴黎的美好时代，就是120年前左右。 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聊聊凡尔赛宫吧，这也是巴黎不可错过的一站。 好呀好呀， 凡尔赛宫特别漂亮。 凡尔赛宫呢，你可以坐地铁可以到凡尔赛宫那个镇，然后走过去，你也可以在巴黎会有那种短途的半天的那种旅游，你也可以 旅游车， 旅游车也可以过去。对，然后呢在那儿基本上来讲你是需要提前买票的，也是可以有当地有耳机可以去听，按照它的路线走也没有问题。 有中文导览吗？ 有中文导览， 有中文导览。 现在呢，就是凡尔赛宫是有的，但是其他地方都没有，就是卢浮宫是没有的。 凡尔赛宫，我相信是很多女孩都特别喜欢的地方， 就是、 因为它皇家的行宫， 对， 还有舞会的大舞厅啊， 那叫静厅， 漂亮， 静 厅， 对， 特别漂亮。 而且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欧式建筑或者欧式装修，基本上都是以凡尔赛宫这种巴洛克或者洛可可式的方式，这种装修方式为主。里面大多数你可以想象当年路易十四做皇帝的时候啊，法国国王的时候，那种金碧辉煌非常奢侈的宫廷的装修和装潢还是非常大。其实除了凡尔赛宫廷里以外，它的花园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既然现在我们提到了凡尔赛宫，我们刚才聊天过程当中提到了有一间房间，它叫静厅，又叫静廊，它被视为是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王宫中的一件镇宫之宝，以17面由483块镜片组成落地镜而得名。它也是整个凡尔赛宫里最奢华最辉煌的部分，厅长76米，宽10米，高13米，所以我们叫它静厅。古时候这个静厅是做什么用的呢？那我们稍事休息，您也开动脑筋，我是梁山，我们下一时段马上揭晓答案。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一本好书，一段分享，3分钟时间，每天8个整点。FM87.6 诵读小站，用读书声连接你我。更多的读书故事，丰富的读书活动，诵读小站加长版节目，周六周日下午2点到3点全新分享，更多精彩。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号，重温经典，只差这一步。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

一个大块的时间都交代巴黎，但是现在从巴黎我们要来到的是法国南部 啊。对，法国南部其实除了是首都巴黎之外非常适合去旅行的地方。 其实很多朋友提到法国南部的时候、会想到它有大片大片的薰衣草、还有葡萄酒庄园、甚至很多人会选择去法国南部拍婚纱照、是吧。 我们想象的东西跟现实可能会略有差距、 不一样啊。 对，它首先你比如说我们听说过这个薰衣草在什么，在普罗旺斯是吧。其实普罗旺斯是一个地区，是一个省，比如说这个省它有很多很多地方，吃桃去平谷，那平谷也很大，对吧？ 对， 对， 就是它不止某一个地方，它只一个省。南法分三个比较大的大区，一个叫普罗旺斯大区，一个叫阿尔卑斯大区，就靠近日内瓦，靠近瑞士的地方，然后靠近南边这个海的地方，地中海的地方叫蔚蓝海岸，就蔚蓝海岸，对，我老叫蔚蓝。所以三个大区南法，而且第二就是南法并没有大片大片的葡萄酒。 没有葡萄酒， 没有。 那我们还去那儿怎么喝葡萄酒？ 法国产酒的地方有三个，一个是在我们说的波尔多， 对， 然后第二个是在勃艮第，就是在法国的东部，东部偏南一点点，但是并不在南法地区。然后第三个呢是在兰斯，这三个地方你喝的香槟酒叫香巴尼，都是产在香槟产区的。那除了这个产区产的酒才能在国际上叫香槟酒之外，其他产同样的酒都只能叫起泡酒。 哦，比如说，难道香槟不是气泡酒的一种吗？ 香槟特指香槟产区产的酒才能叫香槟酒。 哦， 就像比如说茅台，它有酱香的各种，但是只有那个地方产的酒才能叫 茅台镇产的。 对对对，它有特定的地区。 所以说，如果我哪怕不是香槟产区产的气泡酒，口感再好，可能比它还好，都不能叫香槟。 对，都不能叫香槟，你只能叫起泡酒。叫香槟是违法的。 其实我们一般提到这个葡萄酒产区啊，我会觉得去葡萄酒产区玩就一定不会错，因为它适合葡萄生长，一定有阳光，然后湿度也会比较舒服， 对， 温度适宜，拍照也好，对不 对？有这个好酒的地方，吃的也很多， 吃的对也好。 对对，法国产酒比较多，像北部在巴黎东边的200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兰斯，它是产香槟酒的地方。最长的我去过最长的酒窖有地下26公里长。地下26公里， 地下26公里，还得坐车。 你可以到地下之后，然后它是可以里面有那种小轨道车的。 我以前只在奥地利坐那个盐矿的时候有矿车。 对对对，酒窖 里也有小车。我们 上 到 那个明月香槟的酒窖，它下面有26公里长。 哇，那真是巨大。 然后南法的很多都是在东部的勃艮第地区产的酒是法国人喝的比较多的。那波尔多的酒一般都是远销国外的，因为波尔多是有港的，它是有港口，一般远销到英国去。所以法国三个比较大的酒区，一个是勃艮第，法国当地人喝，或者巴黎人喝，另外一个就是波尔多有拉菲、拉图、马哥、等等 大名牌、 大名庄都是在波尔多地区。然后北部产的是香槟酒，就是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南法，相对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南法产什么？南法产我们日常用的香料和香精。就是比如说在尼斯旁边，南法最大的城市叫尼斯，法国第二大机场，也是法国第六大城市。然后它旁边有一个镇叫格拉斯，然后这个地方是产这个香水的地方。然后全法国有27个香水工厂都在这儿，比如很多的著名的品牌啊都是在这个地方会有厂的。 其实法国化妆品就是在香氛产业方面是最见长的吧，应该说是。 然后它比如说我们正常买的香水，然后它分法语的 Eau de Toilette 就是厕所水，翻译过来、 花露水， 就清型香水。然后还有 Eau de Parfum 就是指的是机场里面那种香水，还有一个就是 Parfum 是香精。这三种含量是不一样的，一个是5%，一个是10%，一个是15%到20%，它停留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比如说一般我们买的 Eau de Toilette 就是所谓的翻译过来的厕所水，这种清香型的香水一般都是能在你身体上保留2个小时。那你机场买的那种免税品的那种香水，正常的香水都是能到4个小时，香精呢能到8个小时。那么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香精香水怎么喷，不是怎么喷花露水。 比如说我希望我这个脖子香，我不是冲着脖子刺来一下，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就比如法国它有香精，那香精怎么喷呢？ 怎么用 、啊、 怎么用才是一个正确喷法，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吧。好，我们下半时段的第一道问题来了，既然呢法国南部是应该说是香水一个很大的产区， 对对对， 那请问香水的正确喷涂方式是怎样的呢？那现在呢就快快打开微信公众号寻找苗小山，珊瑚的山，之后赶紧发送您认为的正确答案以及您的姓名联络电话，凡是答对的朋友都会有机会获得黄建华在法国当地采制的独家伴手礼哦。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其实你刚才说那个厕所水，这个实在是不好听， 叫 Eau de Toilette， 但是它真的法文叫 Eau de Toilette， 人家明明翻到中文叫淡香水， 对 好好， 就是清淡型香水， 就是淡香水、 okay, okay, 就是清淡型香水。 好， 没错， 我们刚才提到的香氛就是通常英语里提到的那个 perfume， 法语叫 parfum、嗯、 但是在我们中国的商场里可能就翻译成香精或者香氛这样的东西，含量比较高。 两种，一种叫 Eau de Parfum， 就是它是正常你买的那种香水，然后 Parfum 指的是香精，这两个区别还挺大的。比如说你买香精呢，刚才我们提到说怎么使用，它并不是这样在像你一样喷。 我们的问题就是含量最高的这种， 对，20%，它是主要是香精和酒精合成的，然后它的含量最高，一般到20%左右，20%是香精配酒精混合而成的。那么一般的香水，比如说欧德巴克范这种普通的香水，即便你是玻璃瓶的，你在家里不用，你也最多能保持2到3年左右、 嗯、 你就不能用了。 嗯， 然后 挥发了， 它会挥发，对，会挥发。然后一般的话建议你用一些小的金属制品的这种瓶子来、 嗯、 来装的话携带会比较方便，而且它要一定要避光。那刚才说到使用的问题，一般来讲在你使用这种香精的时候呢，是要涂抹在你的胳膊的 动脉 的地方，然后相互摩擦，然后磨到你的耳垂的地方、 嗯、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了，而不是要喷到身上。 哦，其实我以为你是觉得这样浪费，这样滋滋滋。 不是不是，因为动脉它会随着你的动脉把香气散发到你的全身。 对对 对，其实提到这个香水啊，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一个物件、嗯、因为好的香水是分前调、后调、中调、 嗯、对对对，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你身上的体温，它的挥发，它的味道会有变化、 嗯、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香水最好呢涂抹在手腕的脉搏处， 你要摩擦加热，然后它才会挥发，然后在耳垂处来回的摩擦，这样的话你这个香气才会传遍全身，会相对来讲快一点。 对， 然后这个城市，南法这个城市叫格拉斯、你如果去的话是有很多这个比较有名的香水工厂都是在这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艾兹 EZE 叫艾日，这个城市叫在尼斯的旁边。那么南 他们都怎么去啊，这几个买香水的 话，比如说你如果是从巴黎过去的话，你可以坐 TGV 高铁，然后大概6个小时10分钟就从巴黎到尼斯了， 法国铁路公司的哈， 对，它那个还是挺不错的。如果你坐飞机的话，大概1个小时左右从巴黎飞过去可以到、 嗯、 然后从那尼斯作为中间站的话，你如果去格拉斯的话是有火车可以到的， 嗯， 是火车，然后再换公交车是比较简单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南法的城市都是火车都是相连接的，基本上也不太贵、 嗯、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在法国，你可以买法国的通票，然后可以一个月之内使用3次或者4次，但是南法的地方你可以买3次的票，它那个火车票相当于就是像我们飞机的登机牌那种大小的是火车票、 嗯嗯、 然后你每次使用的时候直接上车，它但是在上车之前它不像我们这边有一个检票的， 全部是自助的。 对对对，那我们提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来去寻找自己自助检票的地方，就是他自己检票是什么样子，是吧？ 哦，就是说我们一般是有一个闸口的， 对对，我们 如果我不刷是进不去的。 对，比如我们上火车之前一般都会给个人， 对对对， 或者说电磁票有一个闸口过去， 对对， 那法国的火车是不需要这样的，你可以直接从进站直接上火车。 明白了。 那你怎么才能证明你的票是检过的呢？ 就是说他们的没有一个真正的闸口出现，也没有一个挡着你的门。 对，但是需要你做一件事情。 对，像我们地铁站呢是需要哔一声， 对， 然后有一个门就打开了，他们是没有拦住 助的，所以需要你自助去检票。 对，那自助检票是怎么检票呢？你们可以想一下。 好，那我们的问题又来了，就是在法国乘坐火车的时候自助检票该如何检票上车呢？ 嗯， 你知道吗？我其实好像大概知道 啊，那你说说吧。 有一个大概是，可以打上今天日期的机器，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对， 对吧？ 对。 但是问题是，在不同的国家，这个机器长的样子不太一样。 颜色不一样，但是大概都还差不多。在法国呢，就是黄色的。 黄色的。 对。 比如说，很多朋友语言并不是特别好的话，他怎么能快速找到这就是打票打日期的？ 一般在你进站的时候，比如他会有一个门口啊，或者很明显的地方，他为什么会涂成黄色？就是因为它很明显，会立在那儿，像一个桩子一样。然后你需要把你的这个票，像登机牌一样的火车票塞进去，它会滋嘎一声，然后会打上当天的日期。 就像存折搁在机器里滋嘎一下， 哎，对对对， 对吧？ 它会打上日期，然后证明你检过票了。如果你没这么做的话， 乘坐火车 被查票的话，就他会认为你逃票。 哦， 对， 其实在欧洲都有这个问题，大家千万要主动找这个机器，一定会让你经过它，不会让你特意找。 现在在巴黎好像是又会改成就是像中国一样很方便的刷卡的，就是刷磁条的这种形式。 就逼一下。 对对，比如说那个加克德里昂火车站，我上次去的时候好像就正在建，然后他会T3航站楼一样刷这个二维码一样的过去了，就不像原来那种打卡式的了，就现在越来越方便。对，我们聊回南法，除了尼斯之外，除了格拉斯之外，尼斯旁边还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戛纳。 电影节。 戛纳每年的5月17号到5月22号左右，那个时间会有电影节，这时候全世界的电影买家都会涌向戛纳去看各种的电影。但是我们知道，它有一个特别走红毯的地方，非常有名的走红毯的地方，它里面有26个电影宫，有26个电影院。然后所有的制片人都会去那里，他们每天干什么呢？他们就先看电影，看哪个电影，然后去觉得比较好，就把这电影引到当地的自己的国家，把电影买下来。所以那个地方每天都会放很多电影，在沙滩上也会放一些，每天晚上都会放不同的电影。对，那个地方离尼斯很近，大家去的话也可以去。然后旁边，这个是在尼斯的西面，那尼斯的东面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它是法国和意大利中间的一个小很小很小的国家，这个国家叫摩纳哥。它的首都叫蒙特卡罗，非常近。对，然后尼斯呢，每年如果你以这个尼斯为中心，每年有尼斯的狂欢节，是全世界三大狂欢节之一。旁边还有一个小城市是叫芒通，会有芒通的柠檬节。那在每年5月份，在摩纳哥的蒙特卡罗也会有 F1 方程式决赛，两项国际公开赛。城市公务赛是在蒙特卡罗举行。 那从法国去摩纳哥， 对， 签证是怎么？ 不需要签证， 它也是欧盟的， 不需要签证， 申根签证吗？ 对对，直接可以过去。从你从尼斯坐火车是直接可以到它火车站的。 所以听你这话，就5月份是一黄金期，所有的节都在那个时候，对吧？ 不一定，就是那个时候非常不错，因为阳光明媚啊。 你看5月份天气又好， 天气好，对。 然后5月份有戛纳电影节， 对。 5月份又有那个 F1 方程式， 对。还有电影节， 那问题是可能会订不上房是吧？ 相对来讲周边的房会贵一点，对，因为有比赛啊，又有电影节啊，就你可能会住在其他一些小镇上也不错，对，比较方便。那么摩纳哥它其实是三面环山一面环海的这么一个小国家，只有两三万人左右，它是全世界几乎全世界房价最贵的地方。 为什么呢？ 最贵的地方大概7万多欧元一平方米。 为什么？ 因为人少啊，单独一国家呀， 舒适， 就邮票小国呀，然后又环境又好呀，然后人均收入比较高。 哦，生活指数比较高。 对，人均收入比较高。摩纳哥亲王嘛，绕回尼斯，你可以从那边坐火车到其他的一些城市，比如说我们可以去阿尔勒、去阿克斯、去马赛、去亚维农。南法其实还是非常漂亮的。但是怎么来呢？我们刚才提到过这个问题，说你怎么从巴黎过来，巴黎过来坐火车需要多长时间。 哎，刚才提过，是不是？ 就刚才提过。 好，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提到的法国南部， 从巴黎到尼斯如果坐火车大概需要多久， 大概需要多久呢？我们刚才这是谈话过程当中已经提到了，就是考考您刚才有没有认真听我们讲故事，是吧？ 对，没错。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不难，我的记得 这个太简单了， 一个多小时，是不是？ 那是坐飞机，我说的是坐火车，亲爱的。哦、 得，我自己就没认真听。 其实非常方便，然后但是 正确答案是 六个小时多一点， 六个小时多一点， 对对， 这是火车时间， 这是火车时间，因为巴黎过来的话，中间都是法国平原，然后但是往南的话有很多山区，所以车速就减慢了。就法国，其实法国 TGV 高铁最高的实验速度是574公里每小时， 比咱们国家还要快。 这是它实验速度 啊、 哦， 实验速度， 但是现在跑的也就300左右，250到300吧。 那我们要还是更快， 就总公里数还是我们中国比较长，高铁或者是动车比较长，但是人家那边比较早，就是它是双层的， 嗯， 我们现在还是单层的， 对对 对， 动车啊高铁啊，那边都是双层的高铁。技术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可能也没法横向来比。除了这些，我们刚刚提到是尼斯、戛纳、摩纳哥之外，我们还可以去阿维尼翁。每年七月份会有歌剧节，在阿维尼翁这个地方叫亚维农，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在古代的时候，曾经天主教有两个教皇城，一个是在罗马的梵蒂冈，另外一个呢是在阿维尼翁，曾经教皇在那里住过。所以当地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红酒，叫教皇酒庄的红酒，所以那个地方也大家可以去逛一逛，也不错。然后还有就是马赛，马赛的话有一个马赛的老城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另外马赛旁边是有土伦，是军港，是你能经常看到法国的一些军舰路过。然后马赛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吃的叫马赛鱼汤， 马赛鱼汤是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吗？ 它是港口，它是一个，它曾经是法国南部出海的港口， 那它一定是一个贸易之城。 曾经有过贸易，对， 因为在古代如果是一个港口的话，交通位置好，它是一个枢纽，相当于， 对对对， 所以它商贸经济一定是发展的。 法国南部的港口挺多的，比如说尼斯港啊，然后那个很多航海的这种大船都会过来，就是那种游轮。马赛主要是货港， 嗯， 原来货港和旁边的是土伦是军港，然后从马赛往北呢，你可以到这个阿克桑普朗斯，是它的一个中心城市，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卖香皂的，因为刚才咱们聊到香水啊，其实南法的很多薰衣草的香皂和香包是非常好的，很便宜。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品牌叫欧舒丹，就在法国南部。对 哦，那是他老家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他有这个产很多的香皂，这些香皂是纯植物的，对小孩子特别好，因为它纯植物，没有化学，没有化学成分，对皮肤的又特别好。南法相对来讲是法国香水或者叫香氛行业的一个重镇， 嗯， 然后从那边呢是可以看到一些，每年的七月份的时候看到一些，像你刚才讲大片的薰衣草田，是在七月中旬到每年的八月中下旬，这一个 盛夏的时候， 对对，一些一个多月是基本上是看到的。所谓的高速公路旁边是完全看不到的，我告诉你。对，然后你一定要找一些农田的地方才可以看到大片的这种薰衣草田。全世界呢，看薰衣草，一个是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另外一个是比较有名是在塔斯马尼亚， 嗯， 那个， 塔斯马尼亚 南半球，还有就是可以去一些。法国南部其实也有一些老城区和一些小的城镇，也都是山城啊，都是比较值得去看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很多城市，可能你未必记得住，比如尼斯啊、戛纳、摩纳哥，摩纳哥 这些都不大，是不是？ 都不是特别大， 每个地方停留两天也， 用不了。南法的适合怎么玩？不像巴黎一样天天去看博物馆、去看美术馆，南法就适合。就是自己开车，然后 自驾乡间小路， 对对对，全是乡间小路。然后法国梧桐啊，就是走在乡间小路喝一杯咖啡啊，舒适的度假的感觉，在南法是非常非常舒服。 那如果我们就是租一辆车，比较好的路线是什么？ 肯定要在尼斯租车， 嗯， 就是因为其他 城市，它比较大的城市， 它是比较大，你可以先往东面去摩纳哥，然后中间去个芒通啊，然后再往西面去戛纳，然后马赛和阿尔勒、阿克斯，然后这些地方可以去逛一块阿文尼翁，然后圣十字湖啊等等都可以去逛一逛。对， 嗯， 就南法是一条线，然后穿起来还是比较不错的，每个城市停留个半天一天左右就可以了， 所以一个礼拜就够了。 嗯，南法对差不多，如果快的话4-5天可能也 OK， 嗯， 但如果你想逛的城市比较多的话，就慢慢悠悠的一周。 如果时间紧迫，我们大概10天就可以结束掉巴黎加法国南部， 嗯，对， 如果时间比较充裕，那就是2周的时间。 对对对，南法能玩很多。其实南法你可以再往西面呢，就是有一个城市也叫南部的大学城，叫 蒙蒂里埃，这是法国南部的一个大学城。它法国有很多大学城，巴黎这边的巴黎地区的学校，然后北部的鲁昂，中间的里昂，南部的蒙蒂里埃，这些很多大学的地方。然后过了蒙蒂里埃之后呢，就是进比利牛斯山，再过了翻过了比利牛斯山之后呢，就是西班牙，然后再开三四个小时就到巴塞罗那了，所以相对来讲比较近。但是在比利牛斯山，也就是法国和西班牙中间，有一个对中国护照免签的国家， 哪里？ 这国家叫什么？ 啊，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我都没听清楚，你再重复一下这问题。 就是在法国和西班牙中间，有在比利牛斯山的山脉里面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呢对中国护照免签。对， 这个国家叫什么？您知道吗？这是哪个国家？ 叫安道尔。 安道尔， 安道尔，它是在比利牛斯山的山里面，在西班牙和法国，西班牙的东北角，法国的西南角的夹角。像我们刚才讲，法国的东南部跟意大利的西北部是中间有一个国家叫摩纳哥，然后法国的西南部和西班牙的东北部中间有一个夹角的国家叫安道尔。这个国家对中国护照免签，但是你去了之后你还要办这个申根签证才能从法国或者是西班牙进去，因为它没有机场。 对，因为它周边都不免签。 对， 只有它免签。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我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就是你如果从法国或者西班牙进入安道尔是免签的，但是 你要回来 是个问题，就是你必须拿申根的多次往返签证才可以去这个国家。 对对对，通常我们办的旅游签证 都是 单次的。好，最后就是有一点时间，咱们说一点贴士性的吧。首先咱们就聊聊法国的签证问题。现在应该是还挺好签的， 法国很方便，现在48小时吧，48小时就出签，非常方便。然后你要去的话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核对好签证上的信息，拿完签证之后到法国到巴黎旅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像巴黎虽然是非常浪漫非常时尚的一个城市，但是呢因为近些年来很多移民啊或者是游客多的地方嘛，毕竟人流就会多。 对对对， 一定要注意安全，在旅游景点的地方不要替别人拍照，然后包括看好自己的钱包，你的背包背到前面去，随身用品一定要好，包括卢浮宫里面都有小偷，一定要注意买东西啊不要露富啊。另外就是晚上不管你住在哪里，不建议你晚上到人多的地方去，或者在巴黎18、19、20这三个区相对会乱一点，然后 就不要太晚出门。 对对对， 也不要独自出行， 一定要结伴而行。不管你是跟团还是自由行，找几个人一起出行还是比较好的。从这边巴黎结束之后，如果要去法国南部的话，坐飞机还好，坐火车的话你记得要检票。第一，第二呢就是拿这个法国通票的话，你一定记得你的票是不含座位的，如果你坐 TGV 高铁的话你要重新订一个座位， 有一个订座费， 有一个订座费，大概几块钱欧元。 白天的也要订座吗？ 白天也要订。对，因为你买的通票是不含座位的。 对， 就是你能上车但是没有座位，所以一定要提前订座位，大概几块钱，一般的窗口都可以去的，你到机场都会可以帮你订到座位。退税的话，你是按照欧盟的法律规定，是你在你离开欧盟最后一个机场或者火车站或者是 出境 的时候，不建议你不要使用。法国的退税的起始线是175.01，就是175块欧元之后就可以进行办理退税了。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另去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非常高兴今天和我们领队黄建华一起分享法国之旅，也希望以后常来哈。你这今天回去就开始给我们设计下一站旅游路线？ 我都可以。 好，那就常来，咱们常出去旅行。 好的好的。 凡是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在苗小山微信订阅号下面留言回答问题的朋友，大家好好查询一下您的这个收件箱哈，有可能就会收到我们的获奖通知。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每天早上7:30到9:00我们出发吧，和您准时相约。我是苗山，祝您周末愉快啦。 南腔北调聚集，